OK, 这个不错。I had no idea. 这个 OK。 哎，算过吧哈。 算过了。 Warmer. I had no idea. No way, 这个 y 的这个音放松，这个 w 的音不要太刻意。OK, now, 结尾的 w 会导致这个 w, 不要刻意的发 what. OK, 好猫小咪。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不错 ,little, 结尾的这个 l 没有听见。听到的是 little, little. OK,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 dull,L 的音 ，OK。 蓝猫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OK，wants、okay, 又是一个 on 的音了 ，OK 是 one 要舌尖顶上颚。 文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可是有点平，要加一点感觉，重音特别重要。OK，who、okay, is this guy？ 哦，谈笑。 I had no idea。 I had 这个 I 的双元音没有听见，你说的是 I。OK, 所以要注意 I April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that original land. Rachel, OK, 这个秋出来了是秋 OK, 不要用 O 的音代替 O、 哎、读成了中文了那就不 对 了对、 就是秋了 不是的哈虽然中文字是哈不是 Lenn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Re-yes, 这两个音节一定要分开你现在融成 re, re, 应该是 re, re. 文静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Who is this guy? 不错who 的这个音要注意嘴唇要滑动是 who, OK, 不要发 who. Lucy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不错 land 的这个 a 的音可以嘴巴再大一点 OK land land 这个 land 有一点 a 的滑动了可以稍微减一点这个 嘟嘟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这里有点顿了 OK 一字一顿要连贯 Apparently Apparently OK 就连发过去放松就 OK 了 Aishara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Okay, hi, I, ha, I, r, I, 双元音的问题。Okay, 别用中式的 I, I, I, I. Judy.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重音是 high. Okay, 然后 to 注意不要发 to, to, 特别顿，而且没有滑动。Okay. 好，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 耶！ 同学们要是想跟老师搞好关系，那怎么着呢？必须得，必须得， 巧克力啊， 必须得有进步。 哦哦，对， 你有了进步，老师才会关注到你。 蛋糕，cheesecake， 那就来点润喉糖啊，棒棒糖什么之类的吧，来在食堂里送一点吧，哈。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对，你要进步，进步了以后，老师感到很欣慰，老师就会关注你。 大家要 是 要注意的，也就是你要练习的时候是肌肉记忆 ，OK， 就是需要。要练 要练习 That's all、 喜欢老师就好好学习 就好好练习 这就是最好的喜欢了哈、 yeah. 这是最牛的粉丝了、好最后哇成绩惊人哇塞这进步惊人让老师感到很欣慰就牛了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okay.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安妮老师 Thank you bye 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